1.1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3，瑞士法郎0.897，加元1.265，人民币6.468。英镑兑美元1.403，欧元兑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89，新西兰元兑美元0.732。港金系报16,570，比上日收市升咗1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1.66，卖出价系1,802.23。港汇指数系报100.6，比上星期六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经典广播剧《网上情缘》1997年作品， 可惜啦，我哋之间始终都会有一个输嘅。 陈慧琳， 咁我希望输嗰个唔系我啦。 苏永康领衔主演，2月22日开始，一齐重温《网上情缘》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今晚就直播室依然戴住口罩的马鼎盛和马恩智，电话上就有刘兰昌博士。今天讲的题目呢，我想都挺冷门的，马鼎盛。 不冷 啊，就1981年华北大演习40年啦，啱啱系嘛？2021，咁啊，即系要揾你讲讲喎。今次呢个你头先就话空前绝后嘅军事大演习喎。 系啊，到今天为止仲未有过，即系共产党攞政权70有余年，系唯一一次系超过10万人嘅大演习。 中国。 梗係中國啦！ 唔係之前九月都好似有咩個蘇聯 嗰個，嗰啲另計， 另計。 而家講緊係華北大演習。 係 咁啊，有幾個話題咧，必須要講嘅。今晚啲時間都唔係多夠，就盡力啦。第一，呢個演習嘅內容，即係點解叫華北大演習咧？ 海陸空齊咯， 嚇空前絕後咧，咁呢個要交代佢嘅。佢嘅過程，佢嘅實質 係 咩東東啊？咁呢度一個。第二個咧，馬恩智頭先考我點解咧？ 係 點解咧？咁要解。 係啊。 啊，點解此即係彼時彼地會有件咁事發生咧？咁係嘛？ 唔係，我對一個咧，即係淺薄嘅推測，就係因為喺同年九月，其實早一個禮拜咋，就蘇聯又舉行一次大演習，九月初。咁呢次咧就於是中國咧又喺呢度舉辦一個軍事大演習。 嗱呢啲咧 咁到時你再解釋啦，係嘛？ 經常傳媒會咁樣 去解釋係嘛？ 但係咁樣解釋咧 唔足夠。 皮上之見。 唉，啱。 皮上之見， 我都唔敢發 言。真正解釋，即係呢啲個背景，我會着重談。 好。 即係呢個係解釋點解，包括個背景。 係。 咁啊。 跟住咧， 跟住仲有一個要點係咩咧？就係佢嘅後果是什麼？ 哦， 佢嘅結果是什麼？或者佢嘅得著或者失著是什麼？呢啲要講清楚。咁啊，首先我即係簡介一下呢個所謂華北大演習。 嗯嗯。 之所以大呢，共产党攞咗七十几年政权，超过十万人嘅绝无仅有，绝无仅有，即係上一次数万人嘅呢已经係五十年代初㗎啦、即係嗰次係叶剑英主持嘅、就即係朝鲜战争嗰陣时驚驚美国佬登陆 打过嚟， 就搞咗一次反登陆大演习，咁当然係苏联指導的啦，嗰陣時中國都唔知道海空軍點用，都未識用， 都未有海軍， 有， 即係好初步啦，好初級， 不值一提，係 啦，不值一提。 咁啊，呢、這個大字交代咗啦，大到咩程度呢？十一萬幾千人，同埋佢嘅呢個戰略嘅目的夠大，即係準備係抵抗蘇聯嘅，蘇州亡我之心不死啊嘛， 啱啊，就啱啱鬧完交。 咁啊，叫做華北大演習嘅地點要交代一下。 係 個地點係喺張家口附近。呢、這個地點咧唔係亂咁嚟嘅。 喂，好敏感喎、 你都知道敏感啦。 係啊， 即係蘇軍如果係打中國嘅話，首先就直取北京啦，唔使講啦。 係啊， 喺蒙古共和國駐住十萬大軍。佢如果係呢十萬大軍，包括兩個裝甲師、兩個機械化師，如果佢係直撲北京嘅話咧，這個居高臨下，從呢個蒙古高原 一路鏟 直鏟落嚟，呢條路正係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咧，即係二次大戰結束嗰陣時啊，八月九號蘇軍打呢個關東軍咧，其中一支部隊就係呢個路線插過嚟嘅，咁所以喺張家口。呢、這個蒙古高原落嚟華北平原呢個關口，咩叫張家口呢其實 係啊， 當年就係一個貿易嘅點嚟嘅，即係走口外咁啊，即係張家口，亦都係長城邊。好啦，咁啊地點同埋個大字解釋咗啦，就簡單講一講呢個演習嘅 過程咧。 過程四大過程，即係佢當然有個計劃，有導演部啦。其實 有多聽眾都唔知道前後幾多日？ 四日， 四日， 四日。 九月十四號嘛，好似係嘛？ 晚黑唔算， 係日即係太陽落山就收工。 係啊，日頭嘅啫。呢四日玩乜嘢咧？ 係 第一日係叫做反轟炸， 反轟炸， 反轟炸。 係 大家都知道，打仗首先就炸你先啦， 啱啊， 炸你沒商量。咁蘇軍嗰啲飛機又係有名㗎啦，二次大戰大家知㗎啦，即係炸到柏林，即係冇幾多，即係片瓦不全啊。好啦，呢、這個反轟炸包括核轟炸， 包括核轟炸。 核轟炸， 嗯， 就係殷次興你好專業咁提到同時進行嘅呢個蘇聯叫做西方八一， 係 呢、這個超級軍事演習， 係 超級到咩地步呢？空前絕後， 又係空前絕後。 呢、這個就唔係蘇聯空前絕後，係全世界空前絕後。 哇！ 五十萬人， 哇！ 五十萬人， 係 海陸空， 係 而且打嘅時間長得多， 係 啊。咁呢個蘇聯嘅大演習，當然就我一陣先講啦。 好， 咁就係講。第一是反轟炸、 嗯、 包括核轟炸、 哦、 核轟炸蘇聯這個西方八一裡面是有141次使用核武器、 哦、 當然是假的啦但是它的計劃當中就是如果真打就炸你141個戰略目標 哇 核武器 是 即是不知道世界上有哪個國家上的有得整、啊、這個就是第一日， 嗯， 反轟炸， 即是中國就係搞呢個反核子轟炸，包括 唔係，即係反轟炸， 反轟炸啫。 誒，核子轟炸係其中一個內容。 哦， 咁主要係空戰， 係， 即係你轟炸咧， 你飛機 嗰陣時導彈唔係咁多，唔係好似海灣戰爭咁樣咁樣滿天飛，佢主要係空軍， 係， 咁啊諗緊空軍攔截咯。咁呢個第一個項目， 係， 第二個係反空降， 係。 你即係蘇聯對中國1981年全部即係制空權就冇得彈噶啦，所以佢一定要用空降兵嚟到即係咩 落地 斬首啊、點穴啊，就呢招啦，反空降。第二個項目，第三個項目咧、叫做堅守陣地阻擊。 嗯， 阵地战， 呢啲就唔使讲啦，即系叫做反坦克啦。 系啦，系、 啊。咁第四个咧就转守为攻啦，啊， 哦、 即系第四个内容就系将敌人赶出去，吓咁啊，简单介绍完啦。咁今日我哋特登请咗中国问题专家刘立春博士， 要听听啊。 喂，系咪仲有一个最后咧？就系、是、仲有一个大阅兵系嘛？ 诶、哎，嗰、那个我谂唔得闲讲啦，今晚你讲，你随便讲，你随便讲。 唔系，佢最后咧，嗱，因为四日咧，其实重点咧，就系俾领导人睇个阅兵嘛，系嘛？ 嗯， 阅兵咧系最威噶嘛， 真系好腰心腰肺、 啊，俾领导人睇、啊， 打得咁大嘅烟尘，俾人睇，咪仲要睇阅兵？喂，你真系好唔国安法喎、啊，哥。 嗱，因为咧，嗱，你所有你前面讲嗰四个步骤咧，其实都系做个样啫嘛， 系 演戏嘅，演戏嘅。嗰阵时咧就所谓嘅南军咧。都是冇咩实力嘅，主要是演俾红军睇嘅，即系演习嘅双方面啦，红军、蓝军啦，蓝军咧就 系 对方嘛，红军系我方嘛，咁实际上咧就系、是、你系咁大规模嘅嘢，四日，你点都玩完啦、你就一个反呢、這个反空反反空空袭， 系 反呢个阻击，你至少都每样都两日啦，系嘛？ 哦。 系啊，如果你十一万人、十万人嘅规模，你喺嗰度，都系我谂好多人。如果系第一日，都可能冇咩机会去表演一下。可能最后咧就系、是、就嗰、是、嗰、那个大演习嗰度，大家一齐去。 你讲大阅兵啊？ 系啊，大阅兵啊，大阅兵啊，系啦，诶，俾翻马英你讲。 诶，好好，你大家交叉住讲啦。 系， 咁我。簡單介紹完呢個華北大演習嘅內容咧，個內容就要具體講一講。其實真係竭盡全力。 係 點解咧？因為大家要記得1981年係咩時候？ 係 有幾個數字咧講一講，大家就會記起當時中國窮到咩地步。係啊，即係當時中國嘅。GDP 啊，系5000亿人民币。GDP 系 即系而家几多？大家知噶啦， 系 1万亿，100万亿。 嗯， 而家唔好讲住，就讲当时佢系叫做5000亿人民币。 系 当时嘅呢个金额折合成美金咧，系1000几亿美金。 系。 咁呢个1000几亿美金咧，你要同当时嘅其他嘅国家比一比， 啊、 你知道系咩回事？吓、当时嘅台湾，当时嘅台湾嘅呢个 GDP 系900几亿 美金， 即使系接近呢个中国咁大个，你8亿人口，当时台湾唔到2000万人口，台湾嘅 GDP 咧接近佢一半，呢个都未得人惊。当时香港嘅 GDP 系几多万人次？你记唔记得？1981年 真系唔记得啦。 四分一啊，相当于 系 估啊估啊。 刘博士话四分一 啊，边个四分一啊？ 即系大陆嘅 GDP 嘅四分一。 超过 四分一， 580亿美元。 哦， 中国系1900几亿美元，所以超过佢大概系三分一 左右， 唔到三分一，但系超过四分一。 嗰阵时 咁，人哋有一个讲法，即系台湾加呢个 香港 已经接近大陆啦， 接近大陆。 即系我而家讲呢个目的系咩咧？就系穷到咩地步？ 系 啊，喺咁穷嘅时候咧，佢攞出几多钱嚟搞呢次大演习咧？佢係有一個思考嘅， 係 當時咧，我就唔講背景住，只係講當時即係中央軍委，其實鄧小平話事啦。 係啊，係啊，係啊。 雖然佢係副主席，當時華國鋒就係主席，即係籌劃呢次演習嘅時候，即係頭先插一句，我話晚次你講即係蘇聯係呢個 八一西方嗰個演習，點解時間咁湊巧呢？其實係重疊啊，唔係湊巧啊， 係差唔多 嘅。即係中國華北大演習嗰四日係包含喺呢個蘇聯嗰個八一西方嗰個裏邊 嘅尾聲 嚇，所以點解話係皮上之見呢？即係準備咁一次演習呢， 要好耐， 起碼一年半載，係冇可能話我知道你幾時我又嚟。 哦，當然當然。 喂，大佬，你估係即係即係？揀日不如撞日咧，係冇可能嘅。但係呢個巧合咧，又值得深思。 係 值得深思。 係 咁啊，講呢個錢咧，你仲要計計當時蘇聯係幾多喎？ 係 你又要計計美國係幾多喎？係即係嗰個相差咧，就唔即係不可以道理計啊。 係 啊，即係頭先講咗中國係不夠兩千億， 係 蘇聯係一萬幾億 美金。 梗係美金啦，而家講緊 係全部美金。 係啊，而美國係28,000多億美金， 即係十倍，差十倍咯，十倍。 即係你要講，當然即係你一蚊美金同佢一蚊美金唔同睇法， 即係都係咁計啦。 但係都要咁，係唯一一個可比較啊嘛。 係啊， 點解要使咁多錢嚟到搞呢次演習咧？ 嗯， 啊 ，show 國力啦 ，show muscle 啦。即係展露一下啲肌肉。 好啊，我哋係講講個背景啦，咁就 好。 啊，即係呢個背景咧，有好多個數字可以講出嚟嘅。即係我簡單 係 show 一 show 呢次演習嘅倒數兩年，你就會知道呢次演習點解要喺此時玩啦。 係 七九年啦， 呢兩年當中咧係國際上面同埋同中國有關係嘅。大事啊，超級大事啊，起碼有呢幾件。 係， 1978年10月， 係 中日和平條約生效。 嗯， 生效。 嗯， 11月，蘇聯同越南軍事聯盟簽訂簽約。 嗯， 12月，越軍入侵柬埔寨。 嗯， 我唔講個內容啦，就只係講呢個標題，你就震撼啦。 係，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 係。 2月，中国打越南。 是啊。 2月17日。 是。这个12月末，苏联入侵阿富汗。 嗯。 好了，到1980年初。 嗯。 中国和美国等64国抵制莫斯科奥运。 嗯嗯。 啊，大家记得啦。 记得这个记得。 9月份，两伊战争。 系 呢个系二次大战以后最大规模嘅、最长时间死得人最多，同埋大规模运用毒气嘅战 争。 系好啦，到1981年啦。 嗯， 头先你已经讲咗啦，中国华北大演习，苏联系西方八一大演习，仲要记得同时间都系9月， 都系9月 北约秋季熔炉大演习。 哇， 系20万人， 战云密布， 20万人级别。千幾架戰機， 係 嗰、那個演習嘅場所係北至波羅的海，南至黑海，你睇下橫跨咗幾多個國家， 係 嚇、啊，即係呢啲規模之大啊，使到華北大演習黯然失色。 哇！ 你一比知啦，係 啦， 係嘛？ 蘇聯都五十萬人啊， 50萬人， 係咯，咁你北約嗰啲戰機又好犀利， 20萬人， 係。 而且北約前兩年咧，仲係30多萬人，即係佢呢個秋季熔爐啊！ 係， 即係講咁多嘢咧，就交代一個背景，就當時係咩時代咧？1981年係美蘇爭霸嘅決戰期。 決戰期， 講係咯。 哦， 咁所以你就明白，即係中國嘅華北大演習喺呢裏邊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啦，劉博士。 哦， 係。 你有咩意見啊，劉博士？ 啊，唔係佢阿馬兄講得好清楚。即系当时美苏争霸一个，中国企喺边边， 系 嘅一个演习啊。因为当时咧就系、是、即系中国其实系企喺美嗰边嘛，系美呢、這个中美联手，即系对付前苏联。咁、一个呢、這个呢、這个中美苏。三國嘅關係係呈現緊咁樣嘅變化嘛？啊， 係啱。 咁啊，咁啊，當 然啊嘛， 係啦。啊，咁啊，喺呢個背景下，呢、這個演習就突出咗呢個意義。 即係呢個演習嘅前前後後咧， 係 中國嘅外交嘅口径咧，係鄧小平一反前態， 嗯， 係將毛澤東嗰啲國際戰略全部推翻。 哦， 首先具體講呢個軍事戰略， 嗯 當然1981年中國最大嘅敵人就係蘇修啦， 肯定啦， 同美國已經攬頭攬頸嘅啦， 啊，係。 即係鄧小平咁嚴肅嘅人，居然可以去到美國戴頂牛仔帽，佢即係呢個唔係佢性格嚟㗎。啊，咁鄧小平即係做出一啲非常出格嘅事， 嗯， 即係佢嚟講出格啊。啊，比如講舉一個例， 係 鄧小平1978年10月訪日， 嗯， 嗰陣時咧去同日本嘅首相福田斗夫。去見證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換文儀式。我咁啰嗦係咩意思呢？即係中日停止戰爭，係要換文儀式先至係叫做 O K 嘅。 係 簽嗰陣時唔 O K 嘅。 係 點解呢？日本係民主國家。 啱， 你簽係政府啫，你翻到要國會批准。 啱啊！ 即係你中國都要走個 round 咁啊，去人大咁。 即係要跑程序啦，而家國內。 所以鄧小平去到咧，呢個換文儀式即係等於中日戰爭結束。 結束。 喺呢個換文儀式嘅呢個酒會上邊咧，鄧小平做咗一個驚人之舉。 係。 阿蘭昌興，唔知你記唔記得？ 祝係祝酒， 嚇死全世界。 係。 即係敬完酒，換完嗰個文，佢主動走過去 攬 住福田， 係 福田有少少手足無措， 福田都唔知點樣好。 日本人唔慣噶嘛， 唔係啊，全世界共產黨先唔慣啊。 係啊， 共產黨攬人啊，只有攬共產黨嘅啫嘛。 係啊，冇錯啊，你講得啱。 你攬日本鬼子， 仲要中日兩個民族，即係唔單止係共產主義嘅。 嗰啲禮節唔啱， 無啦啦做乜搞啲咁嘢咧？ 仲未完喎， 係 攬完呢個福田咧，走去攬嗰個日本外相原田直。 哇， 嗱，你话好唔好玩？ 系揽完就揽，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唞唞听只歌先，因为仲有大把好嘢听啊！一阵间嗰个钟头，呢个咧就系《解放军进行曲》啊。

问题近年集中在南亚，主要原因是汽车数量和化石燃料发电量增加。事实上，孟加拉是空气质素最差的国家，当地悬浮粒子浓度是世卫标准上限的六倍，首都达卡的空气质素属于非常不健康水平。中国过去几年虽然情况已经改善，但污染物浓度仍然高达世卫标准的三倍有多。研究指出，如果能够改善至符合世卫的标准，那中国人的寿命将会比预期增加两年以上有多了。联合国的官员说，死于空气污染的多数是体弱人士或者是草根阶层，弱势社群的处境一般都不受重视。然而空气或者水源污染又怎会受国界限制的呢？世卫说，全球九成人口生活在不洁净空气之中，吸入污染空气会伤害人体每一个器官。正如英国最近一项研究就指出，空气污染可能促成眼部黄斑点病变。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同意控制全球温度的升幅，不过五年以来各国承诺的减少碳排放目标并未达到。今年稍后在苏格兰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将令人更加期待，希望各国的领袖定出更加积极进取的方向和目标，实在地回应全球暖化危机。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今晚我哋讲1981年华北军事大演习40年啊，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同马恩智，咁啊吓就喺电话度咧就有刘兰昌嘅，咁啊继续讲啦。头先 讲到呢个老邓一反老毛嘅常态，个外交嘅政策路线 系 完全背道而驰嘅， 仲要突然间揽揽添。 军事嗰啲唔讲住，就讲呢啲。文化方面，话说老邓咧，1978年末去访美啦，大家知噶啦， 系啊， 咁啊见证咗中美建交，啊两个国家咧开始拥抱，喺科技、空间、高能物理、贸易、航空、海运等等嘅协定啊，一一由呢个外交部长啊等等呢啲咁嘅人签订。呢、这個鄧小平旋風的外交作風咧，使到西方真係耳目一新。 係 啊，你幾時見過有咁風流倜傥啊？嚇、啊！咁喺美國國宴上面咧，佢旁邊誒嗰個女影星嚇、就同佢傾閒偈。 係 啊，女影星攞奧斯卡㗎。係咁啊，話喂。我前幾年我都訪問過中國㗎，咁咧嗰陣時就你哋貴國政府就安排我同一啲高級嘅文人傾偈啦嚇，咁、有位好知名嘅教授咧就話：喂，我即係為咗嚟接待你，特登喺五七幹校趕到嚟㗎嚇，換身靚衫㗎嘛，咁啊～五七個校點回事啊？咁，嘿，五七個校就係我哋啲知識分子向呢個工農學習嘅好機會啊！我就喺佢身上學咗好多，咁呢個女影星咧就同呢個鄧小平閒談啦。點知本來談笑風生嘅鄧大人咧，即刻面青，話呢個教授講大話。 哦， 講大話。 咩大话？ 佢话五七干校咧，根本就系 對呢個人才資源嘅極大浪費。 嚇， 係咁我諗即係老等點樣點解 突然間咁坦白啊？喂， 其實係兩方面， 係 從細嘅佢個人方面咧，即係佢五七幹校對佢都傷害好大噶嘛，整鬼咗佢去江西個工廠度做鉛工嚇，咁啊晚晚佢親自要揾熱水幫佢個仔洗身，即係嗰個坦嗰個仔啊，仲要照顧佢嗰、那個嗰、那個繼母， 嗯 啊，即係好老噶啦，咁嗰幾年你話咩工農兵再教育 嗰啲心酸，突然間湧上心頭， 係啊，仲有、即係。老等嗰段時間咧，表現出係非常之實事求是嘅， 係好開放嘅。 嗱，比如講佢去到呢、這個朝鮮訪問，又係訪美前後嘅啫。 係 啲朝鮮佬帶佢去睇呢個金日成嘅巨型塑像， 係 個塑像咧係包金嘅。鄧小平咧嬲到死，當眾就話。中國人民節衣縮食，援助你哋，你哋搞啲咁嘅大頭髮 喺度浪費浪費金錢，浪費浪費。 咁呢樣嘢咧，就使到呢個中國共產黨嘅外交形象啊， 係即刻好曬。 喺西方即刻好曬， 係啊， 喺朝鮮 即刻， 越南就好衰，話佢背叛啊咩呢、這個嚇呢、這個對社會主義陣營啊等等啊。咁好啦，最後講一講呢、這個。 嗯， 這個軍事演習啊，到底佢 憑乜嘢？ 點解佢要喺呢個時候搞呢次軍事演習呢？ 係 嚇，佢、有好多呢個背景原因嘅。除咗我頭先講咁多個大事引起佢，最緊要咧就係所謂情越戰爭嘅失利。 係 啊，雖然你自己話打勝打得好好，但係全世界都睇到啦， 你自己都知啦。 啊！連呢個蔣介石成班睇到都笑，哇！你咁樣想解放台灣？唔好玩啦！啊！咁所以即係老鄧咧就想搞一次軍事演習嚟、到改變軍隊嘅軟爛散。 哦！ 等到佢有少少呢個現代化戰爭嘅呢、這個。感覺 係 咁，蘭昌興頭先都講咗啦，且係啲 大閱兵啫， 唔係係嗰個演習係好似做戲咁樣啊！咁啊，蘭昌興係一針見血， 係劉博士點啊？ 唔係當初咧嗱，其實咧即係你而家睇翻轉頭啦，第一呢、這個演習咧，其實當時即係可以睇翻當時咧，解放軍個裝備水平咧就係好低嘅。即係雖然馬興講啊，十萬幾人，實際上當時嘅坦克咧就千幾架，千幾架坦克，咁你諗下個比例，即係實際上你個就唔係機械化部隊嘛，即係你嘅啲兵咧全部都係仲係要靠兩隻腳去行噶嘛，唔係全部喺坐喺坦克上面噶嘛，即係你當時咧你要靠一個好少數嘅坦克去抵擋，即係全蘇聯嘅兩個。即係機械化師喺蒙古邊境嘅駐扎，其實咧就當時就係好吃力嘅，即係你呢個演習咧，其實就冇起到示強嘅作用，實際上相當程度係示弱嘅啫。即係你實際上你仲係好舊嘅，即係第一啊大陸軍啦，就係、是、全部都仲係陸軍啦，這個空軍係少少啦，海軍就唔見啦，咁啊咁啊先頭阿馬興講啦，人哋俄羅斯嗰個係。即係海陸空三軍一齊嚇，咁你就算你而家睇咧，而家睇就就即係解放軍就完全變曬啦，就係、是、基本上就係以最主要以海軍為主，即係你啊2016年嘅南海三大艦隊全部去曬幫呢、這個美軍嘅兩支航空母艦啲嘅戰鬥群兩個對峙，咁啊幫而家就完全唔一樣啦。其實就當時咧就係、是、我覺得咧就係、是。即是馬英講的政治考慮多於真正的軍事考慮。 但有冇一個我又問一個愚蠢的問題啊？即係話俾美國佬看到，喂我而家係咁多料啦。咁你即係中美而家建交嘛？咁你幫下我手，將個軍隊嗰個實力提升一下，咁我先有。 係啊，有俾啊。 係啊，咁我先有得對付蘇聯噶嘛？ 你話即係 美軍咪俾呢個黑鷹呢個直升機啊等等好多呀，俾好多嘢呀都。係呀 即係你試一試藥都有好處喎，有禮物收喎。 這個又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因為你不試藥呢，當時這個中美蜜月期，你打了越南，幫這個美國報了仇，交了投名狀，美國就好像劉博士所說，陸軍給坦克，空軍 給飛機， 幫你執靚那個1820， 為 什麼執靚？ 執靚 改造 執靚不單止是即是外形，外形當然靚啦，執尖了個頭，本來是平頭哥，為什麼平頭哥不好呢？平頭哥那個雷達呢很難安，因為個飛機頭你又要進氣，你在那裡又搞個雷達， 但你那個1820是輸入蘇聯的嘛，跟回他那個草圖來做的 嘛，1820啊，1820是 學中國自己搞的嗎？ 不是你聽我1800呢，首先1700是跟美格21，1800是跟美格23，但是你完全跟不到的。美格23的特色是什麼呢？我哋講過嘛，叫做搖翼啊嘛，即係嗰隻機翼可以從呢個打平十字架，到呢個攝埋，好似個導彈咁。咁呢啲即係個翼係可以調節角度嘅，叫做搖翼機啊嘛，又叫做呢個旋轉翼，即係可變旋轉翼機。咁你呢個根本學唔到噶嘛，佢難度喺邊度咧？你呢個轉咧就要有個軸。即係有個軸喺嗰度倚住你轉啊嘛， 係啊， 你中國根本做唔出你個鋼材，冇呢個咁嘅能力，同埋你嗰個叫做液壓系統啊，你搖液嗰陣時點搖啊？揾隻手搖啊？佢肯定液壓系統啊，中國根本唔得啊嗰陣時， 嗰陣時未有， 所以米格23咧，佢根本就學唔到。 哦， 咁美國幫你咧就唔幫呢樣啦，佢呢樣太高，你唔好玩呢樣。 你未到知，未到嗰個水平。 唔係，未學行先學走唔得嘅，行單學步，最後拉住翻屋企嘅啫。 係啊。 咁我幫你雷達搞靚佢。 係。 點搞靚咧？個頭咧，將個進氣口從個頭度改到格粒底。 哦， 即係喺兩個翼嘅旁邊嗰度，咁啊騰出個空間俾你放個大嘅雷達天線，咁你先至有得玩導彈啊嘛。 哦， 你打導彈係靠個雷達嚟指揮啊嘛。 當然啦。 首先你要發現咗，另外鎖定，仲要打中。 係， 咁呢樣嘢咧，搞到半撚坑六四啦，唔講啦。 係，咁啊，劉博士仲有咩咧？即係美國。 我好想講翻先頭阿鄧小平咧。即系揽日本首相同埋外长嗰件事， 好啊。 其实当时真系，我觉得呢个动作咧系 打个弹系嘛， 唔系邓小平韬光养晦嘅杰作。我觉得系佢系当时韬光养晦杰作，因为嗰个场合咧，日本方面咧就逼邓小平，即系话你讲钓鱼岛系日本嘅，就要逼佢。咁邓小平咧当时又唔能够即系。將呢件問題咧就擺上台去爭論，因為爭論咧，你中日關係你又馬上就彎咗啦嘛。咁啊，鄧小平好聰明，佢就話咧就係、是、我哋呢代人嘅智慧唔夠，你留俾下一代去解決。 各自佢。 咁啊，當時講啊，咁咧而且咧，本來係商量好，話喺記者會上咧就唔提釣魚島問題，但係日本記者咧就偏偏提咗，咁啊逼到鄧小平講咗呢句話。咁啊有啊，當初有咗嗰啲表演。咁你實際上你睇翻呢幾十年咧，就鄧小平咧就的確當時好聰明，佢將呢件事嘅壓後留俾下一代。咁啊，但係當時就係日本控制釣魚島嘛。我哋陳旭祥去保釣96年都犧牲咗啊嘛。咁你又係2012年你又登島嘅，咁啊登島啲人就全部被拉曬嘛，全部都係佢嘅。嘅日本自衛隊啊，海保啊，啲人嗰啲艇快艇，同埋噸位夠大咁啊，控制住曬釣魚島嘛。咁但係而家就唔一樣啦嘛，而家你就係、是、中國嘅海警前嘅噸位都夠大嘛，即係而家就變成係雙方面都去可以共管釣魚島嘅個形勢咯，即係變咗咯，就係、是、即係當時鄧小平喺呢個方面係聰明嘅。 即系承认自己嘅不足，咁你先至有得进步噶嘛，有得改。 佢留俾下一代解决， 拖字诀， 解決不是不想解決，我解決想找我實力強過你嗰陣時解決。 我當然啦，任何國家都係啦，即係日本人都係，日本佬都係想咁啦，解決呢個。 佢想趁早啊嘛，你想早我要遲啊嘛， 啱嘅啱嘅。 講到即係呢次嘅呢個實力啊，頭先阿蘭昌興都講咗啦，但係嗰個實力咧個背景係乜嘢咧？係中越戰爭。中越戰爭咧。嗰、那個好有個性嘅許世友咧，搞咗一次大頭佛，打梁山，打梁山打到咁上下咧，將呢個梁山市區嘅大部分佔領咗，咁中央軍委話收兵，係啊，個越南就即刻廣播，喂，邊個話梁山你佔咗啊？我而家仲喺梁山廣播，咁啊逼到呢個許世友咧拍台拍凳喺度發癲，話你不顾一切，你都要将佢全部消灭，赶过河嗰边。我宣布呢个占晒梁山。但系佢唔知道，当时美国嘅卫星已经发现呢个苏军喺外蒙古结集呢个部队。 系 呢次演习就系应付嗰次，即系话如果佢真系十万队过嚟，你如何是好？ 系 啊，咁啊，美国佬话已经结集咗啦。 系 因为。因为冇法子隐蔽嘅、 嗯嗯， 你咁多架坦克，咁多架步兵战车，咁多架自行火炮，全部系大家伙，烟尘滚滚，你结集喺嗰个边境嘅呢个出发点，即系话你如果真系够胆打来河内，我就喐你北京， 系， 即系佢咁讲做唔做得到，另外一件事。 系， 咁、你就震噶啦嘛，当时即系如果晏教解放军。诶，呢个北京部队，你同我挡住北京部队话， 我凭咩挡？ 我攞乜挡啊？哥， 我凭咩？系嘛？ 即系按照佢嘅坦克， 系啊， 列明津元帅啊， 系 喺华北大演习嗰阵时讲啊，佢话而家我哋嘅所有反坦克武器都打唔穿呢个苏联嘅 T-72，所有 系 唔好话 T-62你都打唔穿啊！珍宝岛嗰次都打唔穿啊！佢只不过喺冰上面，即系俾炮弹打烂啲冰，自己沉落去嘅咋。而家仲喺中国人民解放军博物馆，大家去睇。你如果揾到一个窿，我话你咧， 即系个坦克仍然系完好嘅。不过即系你打烂啲冰，佢就沉咗落个水。 系啊，你打唔穿个装甲。 系啊， 李荣津话。你而家所有嗱，一個係嗰啲 bazooka， 一個係火箭筒，呢、這個一個係反坦克炮，你都打唔穿， 係 咁佢打過嚟，你攞咩擋佢？ 話嗰啲二戰裝備嚟 嘅喎，唔係 T-72，話你話即係中國嗰啲 係啊， 係啊， 二戰裝備嚟嗰種， 包括你當時嘅反坦克導彈， 係 都只能夠打中甲車 啊。 咁所以呢次。鄧小平規定呢個演習嘅呢個主題係以劣勢裝備打敗優勢敵人，就按阿劉博士所講，真係呃自己自欺欺人。你一頂唔住啊嘛，佢真係操過嚟，你點啊？我美國佬，你輪到你啦， 係嘛？我搞唔掂啊，大佬。 真係搞唔掂喎。所以話，如果即係蘇修真係想亡我之心咧， 係 北京放棄嘅。 哦、 你有學長嘅石走去四川咯，唯有即係你去到即係崇山峻嶺嗰度先至有得擋。 其實北京係其實好危險嘅，作為一個首都。 華北平原你從蒙古高原操到落嚟， 你冇得守啊嘛，大佬。 勢如破竹， 就係嗰陣時一路咧，點解即係你由呢個元朝開始要定都喺嗰度咧？因為佢老家喺後邊啊嘛，即係你滿清都係啦，佢隨時卜聲有咩唔妥，佢咪翻老家咯。係嘛？咁你定都北京，但如果你正式嚟講咧，定都北京其實係唔係好著數嘅？係劉博士， 係冇我冇乜補充冇補充，係 當時聽支歌先啦。 咁你未夠鐘啊？呢支好短嘅咋，等一陣就要講多幾廿秒先。 當時喺之前咧，係即係葉劍英嗰個時代咧，佢就即係話要三打嘛，其中一個咧就係練呢個打坦克。即系75年、74年嗰时候咧，即系全个监军咧都系大练打坦克，即系咁啊，即系实际上就系用土办法啦，即系炸药包啊，或啲坦克壕啊，即系你华北大平原咁你过去咁啊， 只要挖咗好多好多啲溝渠啊嗰啲嘢擋住佢啦，唔俾佢咁順利過嚟咯。 即係你根本就打唔爛啲坦克，只不過咧叫做擋住下嘅啫。好啦，咁呢個時候我哋聽隻越南國歌啊，呢隻叫進軍歌嚇。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最关键、最紧迫的是要完善选举制度，必须在尊重中央的主导权下堵塞法律漏洞，确保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外国外港者手中，不能够容许反中乱港分子现在或者将来染指香港特区政权。夏宝龙指出，香港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强调一个社会陷入无休止政治纷争是没有希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发言时说，政治体制属于中央事权，并非本港自治范围，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中央政府的主导权，又认为有关工作并非为打压某一政治派别，而是打压鼓吹港独和勾结外国势力破坏本港的人。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估计，今次政制改革无需经过人大常委会制定五部曲程序，好有可能变成一部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处理。民主派就质疑做法偏离人大常委会以往解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连同多名司局长先后接种首剂内地生产的科兴新冠疫苗。林郑月娥说，过程快捷便利，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跟每年打流感针没有分别。她希望起示范作用，呼吁市民按政府安排第一时间接种。大约200万名属于五个优先接种组别的市民，明天可以在网上预约接种科兴疫苗。卫生署说，会恒常监察接种异常事件，定期公布数据。前年元朗721事件，八名男子被控暴动罪，案件在区域法院开审，其中林官良和林启明承认一项暴动罪，控方表示两人的有意图而伤人罪会在法庭存档暂不处理，其余六人不认罪。控方在庭上读出部分林官良和林启明同意的案情，提到在前年7月16号部分反修例示威者在元朗凤游北街举行放映会，及后有持反对意见人士到场，双方发生冲突。之后互联网有信息呼吁参与7月21号元朗的集会，抗议有人阻碍7月16号的放映会，亦有人呼吁7月21号保卫家园驱赶示威者。控方的案情撮要指出，7月21号的夜晚，有白衣人闯入元朗港铁站付费区，以木棍和藤条等袭击其他人，部分人向列车上的黑衣人施袭。 控方话林官良同林启明有份联同其他白衣人向黑衣人挥棍袭击同指骂，录影证据同市民嘅影片都拍摄到两人嘅行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10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9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4，日元105.1，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3，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405，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91，新西兰元对美元0.7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07.6美元。卖出价是1,808.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不少长期膝痛、关节炎患者都会选择做关节置换手术。星期三，香港大学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合作系列将会介绍机械臂全关节置换术如何取代传统关节置换手术。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老布人罗夫从北京回到香港，他们一家团聚吃团年饭。那一夜我深深地为他祝福。好了，风波过后还有家人团聚的幸福日子，最终是大团圆结局呢？ 然后他走了，他走之前听说有些时候出了门，竟然忘记了自己住在哪，找不到自己的住所，就一个人坐在公园等家人来找他。后来他真的走了，离开了我们。 很怀念这位前辈，有幸和他留有一种缘分，一种前辈和年轻人身份的缘分。在他被安置在北京的10年里面，他写信来到香港，为我主编的《博弈与罕》的编辑花心思。他不停地供稿鼓励，还提了不少编辑内容的意见。他的信件到现在仍然存在在我的柜桶里面。他不是小说家，不是诗人，而是一个文笔非常畅顺的散文高手。这个是因为他主编香港报章所锻炼出来的功力。 他写的两本书，一本是论述香港作家的《香港作家剪影》，虽然说是剪影，但是绝非一轮半走，很多看法都是定影的功力。这个是一本用最少文字写得最传神的作家风貌，每一篇都胜过千言万语的学术论文，因为他的剪影恰如其分，运笔于其神韵之处。 用优美散文写活一个个不同的香港作家，恐怕在香港文学史上都找不到有这样的叙述。他另外还有一本书叫做《诗毁随笔》，这一本 是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他出版的，亦都收集了他不少的杂文的文章。这些文在香港文学史那一类的书里面呢，恐怕亦都不能够读得到。他写出来仿佛为了文坛的勾沉补了文学史所缺乏的，丰富了香港文学的资料，令到研究香港作家的资料呢是添加了更多的材料和资材。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快就嚟到最后一节嘅讲，今晚啊最后一节嘅广东讲西啦。1981年华北军事大演习40年， 仲有好多嘢讲啊， 系讲唔晒。系你快啲嚟。 首先就讲一个贴近实战嘅问题， 系点咧？ 呢个贴近实战，首先你睇睇人哋苏联系点样贴近实战。 系 第一，请西方嘅北约嘅人嚟睇， 哦， 参观， 系 从头睇到尾， 系 冇花冇假， 系 啊。第二，不設呢個劇本， 係 我擺咗兩個兵， 係 啊一紅一藍， 係任佢哋點打， 即係話俾你聽，你係咁多實力， 係 話俾你聽，你嘅任務係乜嘢？ 係 因為點打我冇劇本， 哦唔會寫， 勝負冇人知， 係 咁你兩個鬥過， 即係唔係拍戲？ 鬥過咩？鬥到咩地步咧？ 係 鬥到佢貼近實戰到。有一场呢个部即系陆军嘅攻防战， 系 佢要求个弹幕啊， 系 即系首先炮轰、导弹轰、飞机炸， 嗯， 个弹幕收咗以后， 嗯， 十秒，你嘅陆军到， 系 即系等于踩住弹幕到，即系嗰头爆到硝烟未散，啲敌军已经到面前啦， 系 咁。 咁你点办？ 唔系误伤啊！问题系， 哦， 即系炮弹唔系导弹啊嘛， 冇眼嘅 炮弹， 冇咁 准，歪100米系好平常、好平常嘅事， 系 甚至你要认为系应该嘅， 系 咁你歪死人、伤人， 系 冧车， 系 啲北约佬睇在眼内， 系 咁你问你惊未？啊，即系我打仗就死人，演习我都死人， 系 吓，但系咧反转过嚟， 系。 华北大演习，你问下刘博士有一个口号 叫咩？ 要讲普通话先至好好玩嘅。 系叫什么？ 人不掉皮，车不掉漆。 人不掉皮，车不掉轮啊！ 七啊！ 哦， 油漆都唔跌啊！ 系啊， 你揾张艺谋拍佢都做唔到， 梗唔得啦。 但系佢就系咁样规定。吓、啊，话说有一日。即系第一日啊，系4000人参观团睇呢4000人系咩人咧？ 嗯， 喺北京嘅三总部， 嗯， 总参、 嗯， 总政、总后， 系 同埋呢个国务院副部级以上， 嗯， 同埋各兵种，即系除咗军种、海军、陆军、空军、二炮，仲有兵种，比如讲炮兵， 嗯， 比如讲铁路兵， 嗯。 比如讲工程兵， 嗯， 仲有一个叫做基建工程兵， 系 各兵种嘅首长，同埋各大军区嘅首长， 系 同埋各省嘅第一书记， 系 前前后后北京军区嘅师长、政委，各野战军嘅军长、政委， 系 4000多人， 哇！ 在场观看，大家睇下睇下，突然嘣一声巨响，一个火球升起，几十米嘅蘑菇云， 系 哇啲友 吓到脚软， 即系原子弹啊？点回事？当然假噶啦， 但係點解咧？你諗唔諗得出嚟係咁似咧？ 係 啊，個火球升上去仲喺度燒緊。 係 啊，即係冇十成都有兩成啊。 嚇！ 原來咧係用咗十幾噸 TNT。 係。 咁啊，將呢個一個大汽油包， 嗯， 幾噸十噸汽油， 嗯， 將佢爆上天。 哇！ 等呢十幾噸汽油喺天度燒， 哦，就有夠，先至有嗰個蘑菇雲效果， 有呢個效果。哇！大家即係啲文官嚇到即係飆尿，啲武官拍爛手掌。 係 啊，咁大家咧驚訝之餘咧就喂，搞咁大動靜有冇傷亡啊？ 嚇， 冇， 誒， 無一傷亡。 哇！ 所以即 係叻過拍戲， 即係對比之下，你點樣話俾我聽？呢個係貼近實戰咧。 老實講，拍戲都有傷亡啊。 張藝謀拍死過人啦。 唔 係 亡就唔會，傷就實有噶啦。 死過人啦、 啊。死過人啊，係啊。 你拍跌落水救唔到， 隨時啦，或者喺上邊跳落嚟，咁突然間即係腳啊斷埋，呢度事必有啦。 咁啊，講完美國唔係講完中國同蘇聯，講美國 係 就係、是、美國呢個演習。即係啱啱講佢呢個又係 即係北約嗰、那個 北約 係 有美國， 嗯， 1981年九月又係當其時，就係、是、呢次叫做秋季狩獵演習啊， 係 一口氣跌咗14架戰鬥機， 哇！ 嗰陣時一架戰鬥機係平平地都要2000多萬美金， 哦， 更加唔好講啲寶貴嘅飛行員嘅生命， 係 啊， 即係禮真嘅喎都， 佢演習就是。 禮真 嘅掉14架，佢要喺演習當中檢驗呢啲戰機嘅性能， 嗯， 達到極致係點樣樣嘅？ 係即係踩到盡， 要嗰啲飛行員飛到你能夠承受幾多？ 我知， 即係飛到叫做6G， 係 即係佢啲急轉彎啊、打關鬥啊、閃避啊等等。即係你如果打仗嗰陣時候，你唔係咁做咧，你就瓜噶啦。 係 你咁做可能瓜，唔做一定瓜。 係。 啊！咁你飛行員做完落嚟咧，眼球係充曬血嘅，係啊， 好認真， 唔係話你打到眼紅啊！ 我知道，而係嗰個氣壓嘅問題，壓力嘅問題。 唔係啊，你壓力即係你眼球係水嚟噶嘛，裏邊、 啊、 你咁擋佢，大佬 突然間唰咁急轉翻嚟死， 咁即係台灣就睇到你即係無一傷亡咧，就笑。 系，即系假得紧要嘛、啊！ 因为台湾佢买咗200多架 F-104， 嗯， 200多架 F-104 咧，俾解放军打跌咗一架， 系 嗰架紧要啦。嗰架我喺呢、這个我当时买航空知识噶嘛， 系 航空知识订噶嘛， 系 佢有个封面就系 呢架 击落呢个 F-104 嘅照相窗啊， 系。 佢當時即係開炮嗰陣時，不一路影緊噶嘛。呢個係好即係好罕見嘅實戰嘅照片。因為一本咧，佢照相槍喺500米或者1000米， 嗯， 打， 嗯， 如果個照相槍影到呢架飛機嘅影咧，就算擊落噶啦已經。 哦。 但係佢呢張相咧，巴閉到即係個影相嗰個嗰張相啊。 係。 都放唔晒呢架飛機，即係近到架飛機近到係80米打嘅，打爆咗呢架飛機，嗰啲碎片爭幾乎將解放軍架飛機都撞爛。 哇！ 咁、啊、損失咗96架，其中一架係解放軍打，其實嗰95架全部演習跌嘅，所以叫做。不是叫空中棺材，一般呢啲咁嘅飛機叫空中棺材，佢唔係，佢有一個仲美麗嘅名 字，叫咩咧？ 寡婦製造者。 哇！我以為神風特擊隊先至係啫，哇！好神風特擊隊喎、 啊、 呢、這個 feel， 嗰種 feel。 林昌興，如果你 有咩補充啊？ 你夠資格去睇呢場啊所謂貼近實戰嘅演習、哎、啊！ 原來做拍戲個拍嘅啫，係 佢而家咧就搞到個朱日和啊嘛，係嘛？朱日和都離張北都有一段距離嚇， 都係內蒙， 都係個方向。 係 佢而家喺個朱日和嗰個而家一個大嘅演習基地嗰度有咧，就係模擬台灣總統府嘅一座大樓喺度嘛。 係 咁啊而家就真正個基地就喺嗰邊啦。咁啊，而家個南軍咧，即係話 無疑敵軍嗰方面咧就話好犀利，即係成日就打敗紅軍。 你打敗就唔係鐵近實戰啦，你有冇考慮過打唔敗咧？系啊，你系胜手嘅话，你即系未战先累败噶嘛？ 啱啊， 即系你就算系诺曼底登陆嗰啲必胜之仗啊， 系 艾森豪都事前写咗辞职信噶嘛？ 一定一定 系嘛？即系话嗱，呢次登陆失败，责任全部在我。 嗯， 系 佢写完就好得闲啦，因为个计划已经做好， 又唔关佢事，其他指挥嘅啲军，嗰啲将军去指挥噶啦。 你起码一个礼拜之后，你先至有所作为。 系系， 如果唔系，嗰啲全部都做咗先。 系， 冇人咁噶嘛。 系 系，刘博士。 系而家咧就实际上而家嗰个战斗即系战争嘅模式样式都 唔同晒啦。 完全改变啦，起码而家个无人机嗰个运用，就已经系将可能会将成个未来嘅战斗嘅模式完全改变。大家就坐喺嗰、那个地道里面，大家就喺度玩操纵无人机，用无人机对打，就可能成个形式就变晒啦。 嗱，呢次大演习咧，完咗以后咧。中共方面是高度评价的。 是。 话呢次演习呢真是达到了很高的要求。提高了解放军的战斗力。 是。 给人民呢一个大鼓舞。对这个苏修是一个震慑。 是。 咁到底苏修觉唔觉得震慑呢是另外一件事啦。因为双方对比呢刚才刘博士讲过首先讲空军。根本冇得打。 冇得打， 即系嗰阵时苏27， 系 如果嚟打你千八，你千八根本冇得打，打千七都冇得打，即系唔系话唔够打，而系千七攞唔出手啊。 系 因为千七咧系学呢个米格21嘅都学唔晒，即系米格21嗰啲指标佢达唔到。咁你米格21你攞嚟打苏27都已经系 即系箭靶嘅啫， 仔打老豆咯， 咪咯任人焚嘅啫。 咁啊，当时咧。解放军能够即系攞得出手同埋有把握嘅就千六，即系学呢个米格19嘅。 系 而米格19系一架叫做亚音速飞机。 嗯， 即系亚音速咧，最多都飞到民航机咁，一个钟飞960公里。 系 当时苏27大家都知道两倍半音速啦。 啊，咁你点同佢打啊？走又走唔快、啊。 即系你想打佢，你 佢走咗去。 佢想打你，你走唔甩， 系啦，冇错， 系嘛， 系， 仲唔计呢个 即 嗰啲， 即系你啊踩单车，佢啊揸住架汽车，咁你边有得打啫？冇得打喎。 啊，你睇电影就系咁咯，即系啲人跑到飞快， 系冇假嘅， 啲汽车追佢，佢又唔识转弯嗰只咯， 冇可能嘅呢样嘢。 咁仲有头先讲个坦克啦， 系 你又冇得打， 你又打唔穿。 讲核弹你更加冇得打，即系如果苏联真系狼起上嚟同你打核弹咧，当然。兩個是一死一傷，咁死嘅肯定係你。 係 啊，佢就傷，咁啊睇下輕傷定重傷定咩傷嘅啫。 嗯，嗰陣時中國啲核彈都打唔到莫斯科啦。 莫斯科離你啲乜7000多公里， 你點可能打到佢？ 就算你打佢都阻住你啦。但係即使咁樣，最後嘅慶功會咧係非常之開心嘅。 係 115000人參加呢個演習嘅裏邊咧，40000多人立功。 嗯， 立功喎、 哦，系 立功唔系话俾佢奖章你就算嘅，跟住要 升级 嘅、哦， 系 跟住钱就到嘅、哦， 系 系嘛，当然你无一伤亡就悭翻啲抚恤金，咁喺呢个庆功宴会上面咧，邓小平咧开心啦，破例同嗰啲将帅一一碰杯， 嗯 啊， 马兴啊， 系 喺演习咧就系八月份搞噶嘛，系咪？ 九月， 九月， 九月中啊， 9/18嗰日仲打紧啊，所以人哋话喂呢啲日真系 喺6月嘅11届六中全会咧，就华国锋咧就将佢个中央主席同埋军委主席嘅辞呈咧就送咗上去， 系， 并且得到咗批准。 嗯， 咁呢个时间咧，其实都系。我觉得是有关联的。 这个关联是这样的，兰章兄。你又说11届六中全会 是很過癮的一個傳會， 是 這個傳會的開始呢是華國鋒主席主持的，華國鋒主持這個會議批准了華國鋒的辭職辭呈啊， 我知道 他這個辭呈呢是不是六中全會的事， 哦， 是三月份的事， 哦， 三月份呢是開了一次大家都很熟習的一個名稱的會議，叫做生活會， 哦，又是那個招，又是那招，哇，聽見就害怕， 耀邦也是這樣， 是啊， 趙子陽也是這樣， 是啊， 晚上叫你去生活會，你知道什麼事啊，整整個無情雞你吃吃， 洗乾淨， 在這個生活會呢，華國鋒是即係俾人哋批到痛哭流涕，係，深刻檢討認輸，就口頭上話我辭職， 係， 但係咧一定要過一過十一屆六中全會， 係， 但係喺呢個三月會之前咧已經有過一次小規模嘅，即係話 咁，但係都奇怪喎，即係你主持呢個會議，跟住又提出個辭呈，咁點收科咧？ 唔係啊，我 即係開即係主持埋呢個先。 蔣介石指示蔣介石呢啲文件，你見得多啦，係嘛？我作為呢個黨中央主席，接到黨中央主席嘅呢個辭職信，我簽字批准， 即係批准自己辭職咯， 幾好啊！ 馬兄啊，嗱，前兩日咧就係華國鋒 100歲舉行咗紀念啊！ 中央咧就由王沪宁主持咗一个纪念佢嘅一百周年嘅一个会议， 系 咁就肯定晒佢，咁啊冇提呢啲噶啦，辞职呢啲。 喂，呢个华国锋咧，我哋揾日要讲嘅，呢个人喺中共党史上面咧系 好特殊嘅一个人， 唉，好过瘾啊，好过瘾嘅， 非常特别嘅 一个人， 嗯 啊，就讲呢次演习啊， 系 邓小平。就同呢啲班將帥碰杯，咁，大家都真係不醉 無歸啦 ，happy 啦。 咁 鄧大人嘅女咧就喺度左三左四，啊，你醫生話唔俾你飲啊，我飲得啊，十杯都冇問題噶，即係你唔好阻住我啊咁。 係，即係特加嚟嘅喎，嗰啲茅台嚟嘅喎，大佬。 或者佢飲水咧，好難講。即係呢一場華北大演習咧，就皆大歡喜收場。咁啊，即係 就以後都唔搞呢啲嘢啦。 言者有意啊，點知人哋睇咗點樣評價？但係歷史上嘅評價咧就好清楚。 係， 即係鄧小平，正如呢個劉博士所講，係通過呢次大演習咧，更加牢固咁掌握住軍權。 冇錯，呢個最緊要。 咁但係咧，美國佬就抵死就。即係咩《華盛頓郵報》啊，咩《紐約時報》啊，乜乜春春 就嘲笑 合眾社，咩《美國之音》就唔嘲笑，就話呢個中共中央副主席啊，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係中國第一強人。喂，咁你即係話槍指揮黨啫，係嘛？ 係好啦，咁啊，今晚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嚇。咁啊，預告下先。咁啊，聽晚咧就阿飛哥請嚟馮天樂啊，同埋阿李麥講講台灣嘅美食。其實香港都好多台灣美食嘅鋪頭啦。咁啊，另外當然咧又要預告下啦，因為一陣間咧我哋十二點之後咧就有張偉基啦。牛年見到佢啦，翻嚟啦嚇。而家晚晚同大家見面播啲好歌俾大家聽嘅。好，今晚最後一首歌齊豫嘅《橄欖樹》，咁啊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情。